梦之声，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不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文化娱乐最前沿，876资讯。 特普力强脂，经典传承1976，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，植物铺贴更环保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876资讯。昨天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，三毛、齐豫、潘越云回声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上演。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是由齐豫、王心莲和三毛共同制作的传记音乐专辑，由齐豫与潘越云共同演唱，三毛亲自撰写11首歌词，以音乐的形式再现了她的半生故事。这次演唱会将远方、小梦、蝴蝶、橄榄树等经典曲目再次演绎，并在演唱会最后献上新歌《不曾告别》。昨天2018国家大剧院第5届国际打击乐节正式启幕。本月23号，著名打击乐演奏家王建华、王以东、刘恒等人将带来民族打击乐专场音乐会，集中展示《闹天宫》《手鼓的世界》《滚核桃》等民族打击乐作品。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将于下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，来自中外的11部经典剧目将轮番上演。北京市曲剧团的剧目《简氏夫人》也将在老舍戏剧节上再次上演，北京人艺的《天下第一楼》《天之骄子》，香港话剧团的《金锁记》，陕西人艺的《平凡的世界》等重磅剧目都将亮相本次戏剧节。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《西游记》今晚将继续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，为小观众们呈现一部好看易懂的西游故事。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与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共同主办的2018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今天开始到本月24号举办。本次艺术大会从56个国家426部申请剧目中精选了覆盖五大洲10个国家的17台剧目，在一周之内集中展演50多场。作为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参演剧目，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儿童剧《原始一家人》本轮演出正在进行中，将持续到下周一。世界著名婴儿剧大师、瑞士艺术家达利亚的婴儿全感官装置舞蹈空间《云上的孩子》，本月16号到26号在天桥艺术中心“小不点儿大世界”亲子微剧场举办。本月28号到下月2号，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歌剧《梦游女》将第一次与大剧院的观众见面。昨天正值中国传统节日七夕，在这个充满爱意的节日里，国家大剧院邀请媒体走进排练现场进行探班，领略贝里尼笔下的纯真爱情，品味美声旋律的浪漫柔情。探班中，德弗洛导演和主要演员提前为记者展示了剧中的精彩片段。英国冰上芭蕾舞团《冰上天鹅湖》本月15号到19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。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·佑斯特创作的民族音乐会《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》将于下月6号7号分别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大学演出。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朋友们中午好，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降雨基本结束，天气以多云为主，最高气温28度左右，空气清新，比较利于人们户外活动。夜间到明天有小雨天气，外出要带上雨具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小雨转多云，偏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有小雨，南部中雨，北转东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。 麻辣评点， 这个故事很难。 欢乐追剧， 可以啊。 光影印象，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。 风生水起， 四时有序。 点点点滴滴， 有声有色。 细说人生。 李夏， 香露，赵亮， 张帆，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。 不打太极， 快乐出击。 听众朋友下午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，我是香露， 我是米夏。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要说说一共40集的爱情进化论，目前已经播到第29集了。 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是继续和大家追现在特别火的延禧攻略。 这个戏不知道有多少集， 80集， 特别特别多集啊。 路漫漫其修远兮，现在刚演到40多集，50集。 在越南看这个戏比咱们还看到前面去了。 越南人民比咱们追得快。 对，咱们可能要会员才能跟上，是吧？那儿可能不用会员能提前看了。 我搭档这眼神感觉他要去越南了。 好，那先说说爱情进化论吧。这个主角是张天爱演的艾若曼，这个女主角啊，目前的感情好像找到归属了。一开始这前十集啊，还真有点进化的感觉，先是和男闺蜜，后来呢又出现一个姐弟恋安卓啊等等。那么十集以后呢，真正的男二号叫丁宇阳出现了。不过呢，这剧情开始出现套路加注水的问题了。这最近十来集基本上都是原地打转，没有看到什么发展，更没有什么进化的意思。慢慢的感觉到，哎，这不就是我们以前追过的电视剧吗？ 就感觉要弃剧啊，这又是一个鸡肋。我估计看的时候呢，大家也是，哎呀，就有一搭无一搭的看一下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疲态啊，我觉得就是这男二，就是最近出场的丁宇阳，他的人设。这丁宇阳上中学的时候啊，就和我们这女主艾若曼有过一段，不能说感情的纠葛，因为是单方面的 暗恋。 艾若曼暗恋他，喜欢他，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就是神一样的学长。当时呢又是学生会主席，辩论高手，工作以后年纪轻轻就成了投资公司的副总裁，大权在握，再加上高大帅气有钱，周围啊各种各样的美女环绕着。你说这样的人设在各种影视剧中已经不新鲜了，比如说我们以前看的《我的前半生》中的贺涵， 你最喜欢的， 哎，我 这种接 我很喜欢，好吗？ 你最喜欢是吧？ 哦， 还有一些 说明我周围的都太接地气。 古装戏里也有这种男主角， 嗯， 所以你想这样的人物一出场啊，在戏当中啊，艾若曼和路飞本来感情要升温，马上回到零度，一下子呢，平时的那种自信干练全没了，在这个偶像面前大乱方寸，毫无底线。 对，他这个男闺蜜路飞就更惨了，他啊，死乞白赖的让艾若曼给拉回来了当助攻。你说说他这心里当时是什么感受，自己这么心爱的一女孩去追别人，他还得帮忙，所以说 心如刀割呀。 我觉得他这智商真是让人着急，就看了这么多集下来，觉得他就是拖泥带水，就一点不干脆的这么一男的。 嗯，那再说这男神吧，丁宇阳对艾若曼一开始若即若离，后来变得积极主动。哎，反倒是这艾若曼因为发现他有女朋友之后撤回了自己的表白，好，又开始新一轮的纠结。于是这么几集呢又过去了，眼看着呢就要凑到40集了。再说这个演员吧，演丁宇阳的这个演员才23岁啊，叫许维洲。你说这么年轻的一个人物啊，又有那么多的光环， 这戏啊，我觉得不管是从演员驾驭上，还是说这种人设的本身的合理性上，都缺少说服力啊。 嗯，就是剧本上啊，他的人设可能自身的就不是那么的完美、丰富、立体，再加上这演员有点忒年轻，所以这个人物呢缺少说服力。现在我们看啊，这个《爱情进化论》它的吸引力其实是碎片化的，整体上看出彩的地儿并不是很多，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台词它还会蹦出一些那个金句。 金句，哎，这倒是。 你比如说。艾若曼这女主的名字实际上呢，它是英语 Iron Man， 对吧？ 钢铁侠 发音对吗？ 来再读一遍 Iron Man， 很像文曲星的感觉啊，像个机器人钢铁侠啊、 哦、对，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隐喻嘛，就艾若曼就是职场中的女汉子啊，就是特别强势奋斗拼搏，是吧？所以他在这个年纪就小三十啊，奔三张的时候，他已经财务自由了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，而且心理上非常的自信。我觉得我们周围也有这样的女性，就剩女，但是事业特好。 是，就是这个戏在打造这样一种形象上面，多少还能引发出一些共鸣和话题来哈。那就像戏里所说的，就像戏里的艾若曼说的呀，女人太年轻，独立之后有两副面孔，我不需要男人。以及看不起男人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他的表现说明，他们与没有那么优秀独立的女性一样，既尊重男性，也需要爱情，只不过可能要比他们更强大、更优秀的男性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他们更追求嫁给爱情而不是物质。 你说要是从这个方面说，是不是这样的女的更纯粹呢？就我喜欢你，不是喜欢你有车有房有钱，这些我都有了， 更独立。 但是这反过来也说明他要求更高了。 嗯， 这个男的可能得比他更钱更多，房更大，车更好，他才能喜欢。 没有，不、啊、不是，钱更多并不代表更优秀，但更优秀衍生出来的可能就是钱更多。 那更优秀的量化标准是什么呢？ 量化标准 啊，就是你用什么证明你更优秀？我有一颗特别好的内在，你认为我优秀吗？但是我一无所有 啊。当然这个更优秀的量化标准确实体现在职位上啊，体现在收入上。 你看，你看，多么浅薄。 你要说量化，当然是这样啊。 嗯。 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对于一个女性来说，什么样的男士才算优秀，恐怕还有一些情感层面的东西在里面。比如说，他更体贴我，他更尊重我，这也是一种优秀的表现吧？跟渣男相对比，是不是算优秀呢？ 当然，就是其实优秀这个词是不适合的，优秀其实就是给他打等的、 嗯、 啊，就是把他放在这个一二三四这样一个排名上了，不是优秀，也许最优秀的并不适合你。 你看这个戏里面的男一号路飞这个角色优不优秀呢？这个形象很有意思啊，显然这个编剧是把他拿来和女主角做对比的，他没房没车，喜欢弄点花花草草，喜欢做个饭，追求生活品质，不愿意被这种功名利禄哈烦扰，他沉醉在他自己生活的那种小确幸当中。那这种男性有可能会被冷落，甚至他妈妈都批评他不思进取。你比如说有一天吧，这艾伦曼听说路飞两天没回家了，睡在诊所看病人，就给他妈妈打了一个电话，给路飞的妈妈打了一个电话，我们来听一下。 阿姨呀、啊，你对路飞要求太高了，我真的觉得他已经很好了，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呢，前段时间我房贷还不上了，还是路飞借给我。 那他是应该的，真的跟你比啊他差远了。 您别总看着我的工作成绩，你要知道我还有很多很多缺点呢，我可不像我们家路飞啊，脾气又好，人品又好，而且啊还有那么多好朋友。 我呢就没几个朋友，家务活更是一窍都不通。 哎呀，现在年轻人有几个会做饭的呀？ 我跟你说呀，阿姨不是老古板， 就是那种女孩子啊围着锅台转，那都是老古董了啊。没事，这都不是缺点。不是， 阿姨，您对女生的要求这么进步， 你就不能对路飞宽容一点啊？所谓男人就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一家之主， 就必须得去赚钱，要不然就是没出息。 就一个女人一定要在家生孩子带孩子围着锅台转，一样可笑吗？ 哎呀，谁擅长什么就去做什么嘛，何必要 求一个男人一定要怎样，女人一定要怎样？路飞是我见过这么多年最有担当、最有责任的人。我现在都觉得他的责任啊，就快成了他的负担了。阿姨，您能不能不要总在他面前提我 挣多少钱来刺激他？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 我都不好意思见他了。 我觉得艾若曼说这一番话，他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啊？这么好一男的，他又这么理解他，所有的优点都能看见，你为什么不和路飞好呢？ 嗯，那这样的男人一抓一大把呀，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好呢？ 不是，我觉得 对不对， 我没碰到这样的。 一个是没碰到，第二个你没有来电。这个戏里面反反复复谈到的艾若曼对于路飞这种感觉，就是没有那种那个感觉， 就没感觉是吧？ 哎，偶尔有那么一点点感觉，他又想自己是不是想多了啊？总之呢，就是缺少那种爱情所应有的那种， 对， 那种你知道吧？你都有过的那种哈。 我已经淡忘了， 现在可能不太记得了。 我听过一句话，但是这句话比较灰色，所有的一见钟情都是见色起意，所有的日久生情都是权衡利弊 啊。 你觉得有道理不？ 嗯，后面这句话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。很多人 一直在权衡利弊 在一起啊，就是因为离婚的成本太大了， 离不起 啊。我说的直白一点啊，那这个见色忘义啊。 哎呦我的妈呀，我是见色起意，他都见利忘义，还见色忘义。哎呦 啊， 见色起意。 对，那 就是这就是 性别之间， 这就是你说的感觉嘛。 嗯，对呀、啊、我想说的什么呢，就是你看他刚才对于路飞那个评价完全是对一个人的评价， 不是对于一个男人的评价、 啊、对，不是异性之间的评价， 对，一个异性对另外一个异性的评价。 对吧，所以他就没有那种性别的东西在里面。你说说、 嗯、 啊，这样的人他能有电吗？再说了哈，其实路飞这种形象呢，他一直能够坚持下去，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。我们来听听路飞怎么说吧。他对感情其实有一种宁缺毋滥的态度，也是不妥协，不随波逐流，听从内心、嗯、 来听听。 人家女方说对你特别有感觉，你为什么跟人家说你不想结婚呢？ 这有什么可为什么的？ 不是，你这些想法就代表着你这目光短浅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不想结婚，等以后你岁数大了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年轻人，你不能这么任性啊！ 主任，这不是任性，我会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。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结婚。 那你想过没想过，就是你爸爸妈妈的心情。 我理解长辈的想法，在长辈们看来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放在一个时间的坐标轴里边，有一定的步骤和节点。到了我现在这个状态呢，就应该是结婚、成立家庭、生小孩。 这有什么不对吗？ 但是您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啊。时间、年龄，这不是结婚的坐标，感情才是。选择一个人生活虽然是少数，但是反正也没打扰到别人，总该被尊重吧。 我现在是不是岁数大了？我理解不了你们年轻人的想法呀。 不是，你们为什么非得就那种标新立异？能明白您，当父母的、当长辈的，都是希望孩子结婚是为了幸福，这是大前提。但是结婚不等于幸福，有孩子也不等于幸福，这都不是一定的。选择不结婚也不一定是任性，而有可能是更理性的。 我说一个数据啊，前两天民政部发布了一个数据， 嗯， 现在这个去年啊，结婚率在下降。结婚人数在下降， 就是大家选择不婚呗 的人更多了 哦 啊，所以像有路飞这种想法的人肯定是不在少数的。刚才这个段话呢，是发生在他和他主任，也就是说比他年龄要大那么二来岁的啊，三十岁的一个长者之间的对话。 没有大那么多，15到20岁左右吧，但是几乎差了一辈了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每个时代的人啊、哦、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啊，就大概是60啊50啊年代出生的人，他们经历过人生的波动啊、动荡，所以他们觉得稳定最重要、 嗯、 那么他按他自己的价值观去要求他的子女做出人生选择。那对你来说，稳定按部就班啊、能够有一个工作一直干到老，这是非常正确和保险的选择。包括你要按照我们的价值观，就是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，这是我觉得听着起来特别熟的一句话。包括我们觉得他这个主任说的所有话你听起来都很熟，因为我们的父母就是这么要求我们的，就是你到这个年龄你就应该结婚，就应该生孩子，就应该进入稳定的生活。 对，那到了90后95后，那么他们对爱情的态度我觉得是更开放了，就是有自己的想法。 我要是追，我就大胆的追，不计后果的追。比如说剧里大家特讨厌那个青青那角色哈、啊嗯，当然也有这个追那个小同事操作系统安卓的啊，吉娜等等。另外呢，就是我要是不结婚，我也坚守我的原则，我没有碰到合适的，我宁愿单身，我也不愿意凑合和勉强。所以你看，其实这一类人他们对于婚姻的态度就更加的强势，还有就是自信。不过呢也有更现实的，这戏里面有一个角色，就是艾若曼和路飞共同的一个好朋友，那闺蜜叫什么桑尼是吧， 嗯， 她呢结婚了，刚生孩子，她就是从更现实的角度来劝路飞啊，来劝这些艾若曼。她的观点呢就是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考虑爱情和婚姻，比如说什么男神走下神坛变男人，显然就是比较接近生活了，就是比较有烟火气了。这是结过婚的，那些是没结婚的，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理想的成分在里面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些还是比较反映现实的，还是比较接地气的。直到刚才那个丁宇阳那个角色出来之后，就感觉这戏又回到偶像剧的套路上走了。 嗯， 此外呢，这个戏没有谈到为什么年轻人不结婚的另外一个因素，这可能也是这个戏在现实题材上面还不够贴近的一点，就是哪些因素让年轻人不敢结婚，比如说房子呀，比如说工作的这种压力啊，啊，比如说这个未来你还有育儿的成本啊等等，这些在戏里面都没有太多的涉及， 就是不想走进婚姻的顾虑，或者说严重一点，恐惧是什么？当然有一部分也是像这个她的男闺蜜路飞这样啊，就是没有遇到好的真正的带感的这样人，我就不结，这也是一个理由。 嗯 嗯， 所以呢就是在感情上面呢，我觉得这个戏的观点抛的也是比较充分了，但是呢就是在现实这一块有什么原因让年轻人这个不敢结婚，或者是有恐婚，这块还有一些欠缺， 就现实层面的。 哎，如果把这块再挖掘挖掘的话，我相信还会激发出更多的讨论，这个戏还会再上热搜。 他刚才说路飞没车没房啊，但是作为一个牙医，你想想咱们看的这个恋爱先生里那俩也是牙医啊。 嗯， 牙医，你要现在在一个私人的这个牙医诊所看牙，很贵的啊。牙医的收入是很高的，就路飞做了牙医，依然没车没房，这个和现实好像也有一定的距离。 对，他要是在一个社区医院还可以理解，是不是？ 对，社区医院一般好像没有牙科门诊 啊，所以这个在编剧在这个人设上面考虑的还是不够充分啊。 对， 好了，那我们即将上半段多少分钟啊？ 有人就有恩怨，有恩怨就有江湖，人就是江湖。我是赵亮，唯愿与君共欢笑，此生此世不离分。我是张帆，人生如雾亦如梦，缘来缘去还自在。我是香露， 一曲祝君好，此处便可觅知音。我是米夏。 赵亮、张帆、香露、米夏，新鲜亮相，畅聊热辣话题，捕捉娱乐动态，轮番上阵，点评文艺乱象，纵谈影视风云。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，每天下午4点有戏，4点有戏，不打太极。快乐初心， 这里是四点有戏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。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最近一个现象吧。这个现象我觉得是个好事儿啊。随着这个加强纳税管理，一纸天价片酬引发的地震，备受瞩目的流量大剧收视扑街，让很多人心里添堵。比如说最近以杨洋领衔的《舞动乾坤》，还有鹿晗、关晓彤的《甜蜜暴击》就是例子。 对，给大家详细说说啊。要说这舞动乾坤啊，它等于说它凑齐了大 IP 小鲜肉这些关键因素，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诱人的一个条件，就是这导演是张黎。 张黎导演过什么戏啊？ 导演过人间正道是沧桑，还有去年还是前年播的少帅， 大明王朝1566。 哎，对，这个特别火， 都是大制作。 那你看，按说这么多关键因素，这戏应该很受欢迎啊，可是啊，

这要搁以前，肯定很多铁粉就死定这电视剧收视率不能太低。可是这两部电视剧收视惨淡，那是不是它意味着流量艺人带动流量的时代走向了终结呢？ 你听说过一个说法叫 PPT 四大神兽吗？ 都是哪四大神兽？ 鹿晗、吴亦凡、李易峰、陈伟霆，就是影视节目他们也要招商引资嘛，是吧？这个戏要拍了或者要拍好了，也要去找这个广告啊、赞助啊等等。那么只要在宣传方案里面出现这四个人，一切的洽谈都会非常的顺利， 就招商引资特别的顺利， 钱不是问题啊。 嗯， 对。 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已经要翻篇了啊，因为现在的节目更强调的是模式和类型，甚至是你背后的制作团队。大家就发现啊，受欢迎的影视节目和这个流量明星之间的关系慢慢的越来越淡了，不像以前如果有个流量明星那你这节目准火，现在不是这样了。 嗯，最近腾讯发布了一个2017娱乐白皮书，数据显示呢，像奔跑吧、24小时、挑战者联盟这些靠流量明星支撑的节目在收视趋势上是缩水了，而且缩水的幅度还不小，最高下降 33.7%。 但是你像见字如面呀、朗读者呀，这样一些靠内容和类型取胜的节目反而有更好的口碑和收视。 我觉得现在说明大家呀已经稳定下来了，就是你这审美层次提高了，一开始特爱看热闹啊，后来发现不，我要追求品质。 就是这个外貌协会的人也没那么好骗了，电影电视剧花的钱是吧还去了，再加上他们的业务能力不太高，所以剧不行，演的又不好，慢慢的这个流量明星就变成了一个劣质的代名词了。你比如说以前鹿晗啊、吴亦凡靠人气粉丝数据就能获得一些大导演大 IP 的合作机会，现在呢也没有了。 嗯， 再加上呢广告金主们对他们的这个钱也越来越重视了。有一个数据说啊，一季度很多的广告代言人出现易主的现象，不是说谁火用谁。 而且你发现很多这种代言呢，你慢慢的就混淆了，就是你的代言人不具有鲜明的标志性， 就是他们哪都是。 对，你比如说你还记得鹿晗代言的手机品牌是 OPPO 还是 VIVO 啊？你还记得吴亦凡是荣耀还是小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他前后都代言了我们提到的这些品牌，就是那你的带货能力就降低了，所以这个广告商或者是金主他就要考量了，我选你，你是不是一下能够脱颖而出，你能够影响我的销量，如果不能的话那我就不要找你了。 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啊！有一些人高兴，有些人呢就开始觉得，那我是不是要找突破口了？所以下面我们要说两个人，一个是雷佳音，一个是李易峰。雷佳音号称是老 TFBOYS 之一啊， 嗯， 他其实演技有啊，我们以前追过的那个《和平饭店》， 嗯， 还是能充分体验的 我的前半生啊， 对， 《中国好前夫》。 此外呢，他在线下也是一个比较会搞的人， 嗯， 就是会制造话题，所以一下子哎，他火起来了。此外呢，今年演的那个电影叫《动物世界》，不知道大家看没看？评分吧不是特别高，但也不是特别低，7点多分。李易峰，其实你通过这个戏也能发现，这些小鲜肉或流量明星啊，也在努力的转型。 嗯，就是比如说鹿晗有推不掉的商演和广告，但是李易峰推掉了啊。流量这个词儿本身没有啥贬义，说他哎呀特别有流量，是个流量明星啊，他是中性的。但是在这样一个注意力经济大行其道的演艺界，能够获得流量的人是被关注的人，但是如果你被关注了的话，你是不是能否在众人的目光下体现你的价值和魅力？如果你有的话，那你就会红起来。可是如果你被目光和所有的聚光灯聚焦的时候，发现你非常的苍白浅薄，没有内涵，不经不起琢磨的话，那你就速成的速朽了。 我估计啊，若干年后啊，也不用太久啊，5年10年的，咱们再回想这个时代，一定有一些人就是昙花一现。 我觉得人啊，就像你吃东西一样啊，就吃过好的，口会高，但是你可能经历过吃的不好的那个阶段。就是越先见而后时期，就是我们扎堆喜欢这个，这是一个过程，也许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。 这太饿了，没见过 啊。对，你必须经历了之后，哎，你才发现其实这不好，你看到更好的了，你就有辨别能力了，那这种不好的永远都不会再吸引你了。 嗯， 所以啊，作为我们搭档也要更努力啊， 还有更好的搭档呢。 咋的了？你是嫌弃我了，还是听说我嫌弃你了？ 好，换一个话题吧。下面说说《延禧攻略》吧。《延禧攻略》虽然说最近啊，这个收视还是不错的，大家也都在讨论。当然，这个戏啊，也有一些电视剧的老毛病，比如说有套路啊，有注水啊， 主角光环太大呀，太强啊。 对，但是毕竟这个戏目前是这个大家关注度最高的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戏。别的不说啊，你觉得这种宫斗戏看多了，对于我们上班，对于我们生活有没有负面影响啊？ 怎么说呢，如果你平时上班啊，天天也就是这种状态，然后你看了宫斗剧，你这心里得到了宣泄，得到了投射，你的负面情绪被排遣掉了，我觉得你可能还挺好，大家制造话题，然后你的情绪就还挺平和的。我觉得这不算说是看了宫斗剧之后回来变得特别腹黑，自己慢慢黑化了，学坏了，我觉得这不大可能。 好，我是这么想啊，就是说其实大家都不傻，看宫斗剧倒是能够让我们对这个社会有更清楚的了解，是吧？人他不是那么简单单纯的，是个复杂的动物。此外呢，就是好的宫斗剧或者好的戏吧，他应该对人性有比较深刻的剖析。你看那些名著里面也有坏人，对吧？坏人也很复杂，好人他也面临很多的这种纠葛，所以呢可能能够让我们更加理解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人，大家都不容易。没有那么多极端片面偏激的想法，这是我的感觉啊。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比较好的宫斗剧也好，或者是这种电视剧的基础上。 或者你评价一部历史剧宫斗剧啊，这宫斗剧也算是历史剧的一种，那么你对当时的那个历史年代、历史事件，甚至当时兴起的一些手艺，到今天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你去关注它，我觉得这也算一个历史剧或者说宫斗剧给我们的正面的东西。 说这个戏吧，服装是让大家觉得有一些养眼的地方，有一些收获的地方。从这个美的角度来说， 莫兰迪的色 还是不错啊。另外我发现其中有些道具也挺好看的，我在里面看到一个小的香炉，我发现跟我们家那个一样，我在一个花卉市场花100块钱买的。 哎呀，和你们家的都一样啊，那里头用了大量的应该是清代家具，都是紫檀的。 真的啊？ 真的，它绝对应该不是假的，假的做不出来那个样子，就是一堂的那样的家具啊。所以它那种道具是真的可以提供质感的， 对， 氛围的那样的道具。 不过在一些这个小细节上面还是有一些让我们出戏的感觉。 比如说 它里面不有一个特别帅的那个 富察 侍卫嘛，对吧？他一出场的时候，那小宫女就跟现在看偶像明星一样，来了，这个就让你很出戏。本来你还是在看清宫戏，怎么一下子感觉好像看青春戏了？ 挺好的，那不就是贴近现代生活吗？当然是不可能，历史怎么可能是那个样子的了？ 还有就是看一个对白， 但你看到这儿，你一定会忍俊不禁笑一下。 对，那个张嬷嬷还是谁啊？跟那个魏璎珞说：“你怎么这么不理智？” 那个富察傅恒老说对不起 啊， 很抱歉，说什么之类， 很抱歉是吧？ 就是那你不能细究。 反正看到有一些这个出戏的地方，包括最近啊，这个戏上抖音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皇后自杀那一段， 跳楼 那一段， 啊、 对吧？很多人都在家里模仿啊，你不要跳啊，然后就对着电视里的皇后呼天喊地的，你不要啊，皇后，我怎么活呀？ 就提供了话题，提供了谈资。 说到这一点，确实就是现在媒体发达了，这个社交软件啊，功能也多了，所以它能够延续很多，或者说创造很多新的热点在其他的平台，从而又反过来加速这部戏成为 发酵。 对，成为大家这个热议的话题。 但是这部剧啊，当然也有很多槽点，是吧？比如说主角的光环太亮了，他是无坚不摧，是吧？就是不服就干，死而无憾，然后特别能，所有和他作对的人都得死啊。 你发现没发现啊？这个主角魏璎珞哈，有点这个反恐24小时里的这个角色啊，就是叫什么呀？每一集他都能死里逃生，是吧？ 险象环生， 每一次这个紧急情况他都能有妙招。啊，所以我觉得他啊，就是聪明的一休加 Jack Bond， 就是他这个电视剧本身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每集反正都能勾着你，都有矛盾冲突。 哎、这个倒是美剧的那个套路、 哎。对，倒不是像比如说我们追别的电视剧，你五集没看，哎，还可以圆回来。这个呢，还是挺好玩的啊。 嗯。 但是呢，也有很多网友吐槽说，哎呀，这《延禧攻略》呀，和历史上太多的历史细节是不符的。 好，那下面进入打开文化之门之四点有戏特别版。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历史上的这些角色，他们都活到多少岁，他们都有过怎样的经历 啊？其实呢，咱看电视剧不是上历史课，和历史不一样也正常。但是我们历数一下啊，就很多网友就好信儿说，我就给你掰扯掰扯 啊，有喜欢这个做考证的。 比如说历史上的纯雀皇贵妃，也就是纯妃耿氏啊，她在剧中啊说是乾隆初年咔嚓被雷劈死的。 嗯， 但是这耿氏呢，实际上是死于乾隆49年，活的岁数特别大，高寿95，而且呢后来是皇贵太妃，就是这明显和《延禧攻略》中的人物设置是不大一样的。 编剧让臣妾死，臣妾不得不死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孝贤纯皇后富察氏，她除了生了皇太子端惠太子永琏，还有皇七子道瑞皇子永琮和皇长女之外，她还生了皇三女固伦、和敬公主，并且活到成年。而且呢，这个富察氏呢是在乾隆东巡的时候死在济南德州的旅途当中，不是在戏里从那个城楼上面跳下去的啊。而且剧里面呢说这个富察氏于72个夭折次日当晚自杀，这个时间也不对。实际上呢，他是死于72个夭折后的2个月。 嗯，还有剧中说这乾隆的皇妻子永琮啊，是因为火灾给烧死了。实际上呢，这个皇子是死于天花。死因呢，并没有说是剧中描绘的那种啊，因为是宫斗陷害的因素。 那再说这个戏里的纯惠皇贵妃吧，也就是纯妃，她呢因为喜欢刚才我们说的傅恒，所以一直不去侍寝，后来得知傅恒对自己从来就没有那方面的心思，开始侍寝了，并且怀上了皇六子永荣。那事实上呢，是他生下皇六子永荣之前，在乾隆13年就已经生了皇三子叫永璋，在此之前呢，在乾隆10年的时候呢，还生了皇四女和硕和家公主。 还有就是我们的女主啊，无坚不摧的女主魏璎珞，她呢确实是历史上真有其人，而且她入宫的时候也确实是宫女，最后成为皇贵妃啊，可以说是这平地长起来的。那么这个人历史上，我觉得她本身就具有传奇性，但是在我们在《延禧攻略》看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她就是个神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怎么说呢，我们历数了这么多电视剧和史实不同的地方，也不是说非得较真儿。 这个你说《延禧攻略》火了之后，会不会又把那些潜伏的古装剧又带出来呢？8月14号《天圣长歌》和《夜天子》这两部古装 IP 剧要入局了。那有消息说呢，本来霍建华和周迅演的《如懿传》也定在8月14号，后来呢因为网台档期的问题再次往后延。 哎呀，真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啊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和大家见个面。《如懿传》那作为今年一线卫视黄金档播出的第二部古装剧，我们说的《天圣长歌》呢是由陈坤和倪妮主演的，这部剧依然是备受期待。除了芒果 TV 之外啊，《天圣长歌》是在爱奇艺网络独家播出的，但是明显主导权我们感觉还是在湖南卫视。爱奇艺呢仅仅是在每天10点同步卫视播出的内容，并没有什么会员优先的这样的权利。 所以说呢，湖南卫视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底盘，是吧？还有一定的话语权。三大视频网站当中，只有爱奇艺在古装剧的排播上还暂时领先。先是两部会员优先看的这个《云汐传》和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，后来呢，这个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下架，至今没有上线，《如懿传》呢迟迟未播，这样呢，让这个《延禧攻略》抢得了先机。 对，其实我们